好啊，翻嚟第四节啦。咁呢个嘅回应网友及呢个嘅两岸军事环节啦。咁我哋先回应网友，哇，今集好多嘢回应啊。 系， 即系可能我哋懒咗啊，即系冇个集最多啊。好啦，所以第一个问题咧就有个网友问，以前咧美国 B-52 系咪曾经咧唔觉意跌咗粒氢弹就唔见咗嘛？ 系。 嗱呢剂嘢咧，其实咧我想讲你抄 wiki 抄到嘅，不过我轻微讲话，两分钟讲完算啦。咁咧就好简单，就是、当年咧就大家知道美国同苏联咧就即系斗得好紧要噶嘛。 系。 咁嗰阵时咧就 B-52 咧就带住啲核弹周围走啦。 系。 咁嗰阵时咧就咧曾经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咧因为咧佢咧系唔可以咧飞过某啲地方嘅，即系嚟咩嚟丹麦。 系。 咁啊丹麦咧就佢。丹麦咧有个属地，大家都应该知道就叫格陵兰。咁 suppose 格陵兰，你知道好一大块冰川啦。咁嗰个位咧，呢个航道上咧，其实咧，如果你兜过格陵兰嚟打苏联咧，就黑就要烧多好多油嘅。所以咧，其实咧，美国咧就好奸嘅，就话咧 阿拉斯加过啦。 因为佢原本咧就问啊丹麦，就话我可唔可以喺格陵兰布置一啲嘅飞弹系统？咁咧，如果我打苏联就好短好近嘅。咁但系丹麦话梗系唔制啦。 小国大佬， 喂大佬，我隔篱就已经系俄斯噶啦。我哋北欧四国，大佬你望一望隔篱，喂。俄斯隔篱， 仲我最细、哦， 系啊，我又细， 系啊， 你想嚟保我保唔住、 啊，登陆就搞掂， 你想唔想从此冇曲奇饼食啊？ 系 咪、啊？你唔想噶嘛？咁所以就话嗱，隔篱嗱，你唔好搞我啊！咁美国就谂一条桥，嗱，你唔俾我陆地摆啫嘛，我空中巡弋。 哦， 于是咧，当年咧就不停咧喺隔篱嗱嗰度空中就做巡弋。咁大家知道上面就有核弹啦。 嗰阵时 B-36开始已经不停飞噶啦。 系，但系佢有一镬就搞笑，就因为咧有个机师出错，咁啊搞到咧机咧就跌咗，有啲飞行员咧就全部跳伞咧都成功，但系有一个死咗。咁咧就唔好理啦，架机咧就一嘢就啾咁啊跌咗落啲冰川度啦。机身就裂咗，啲弹咧就喺度，但最好笑的地方就 系 咩咧？啲弹咧就都有裂到嘅，但系冇爆，咁咧即系入面嗰啲核反应咧、哦、就未 start 嘅， 因为好个保护都好足， 其实都做得好嘅。哇！如果大陆就大镬啦呢单嘢， 苏联都慢慢地 就慢慢地啦。咁总之美国嗰啲弹咧就冇乜点样叫做冇乜点泄漏，可能有少少嘅。咁最后咧就揾翻三粒，就有一粒就真系揾唔翻啦。 哇！咁大镬。 咁呢一粒咧？啲人就话咧，嗰粒嘢因为喺格陵兰啊嘛，咁咧就话有人话喂，嗰边好似近排有啲辐射， 系咩？ 即系好似啲居民嗰啲又受影响， 系 咁单嘢就穿翻咯， 系 即系原本冚嘅， 哇， 冚埋，又跟住丹麦就可能想告佢啦， 系 即系呢笪蛋都嚟好明显噶啦， 系啊， 咁啊想告美国，所以咧就应该睇下点摆平单嘢嘅。咁我相信网友想讲呢单， 咁有如果泄漏出嚟，应该揾得翻噶。 唔系，但系问题系你敢唔敢喐佢啊？一喐爆点算啊？ 都要喐噶， 系咪？我谂其实撤离啦， 摆咗几十年都应该好啲嘅。氢弹就唔摆咁耐啊嘛。 一来氢弹嘅威力会弱好多啦。 系啊， 系啊。咁但系我谂咧，通常以人嘅性格咧，不变应万变算噶啦。你走啦，啲人，我赔钱你走啦。我觉得系咁咯，就 不能爆得过格陵兰。 唔系，嗰咁冻应该唔爆嘅。 格陵兰一爆就第三次冲击噶咯。 跟住就浸晒， 浸晒咯。 哇！你嗰啲咩马绍尔群岛啊、马尔代夫嗰啲就即刻冇。 香港都慢慢地啊。 系啊，填海填住啦。 香港九龙都冇咗啦，应该要翻转翻个太平山嘅。 剩翻太平山啊、大帽山嗰啲啊， 系 啦，嗰度卖翻啲物业啊啲。好啦，咁咧就另外咧有网友问呢个嘅轻型战机同重型战机系咪啊？ 系。 就问嗰个之间嘅分别啦。 咁我哋就揾呢个1011同埋呢个 F-16V 嚟做比较啦。 好啦，即刻讲下啦。F-16V 咧，你当佢系一个轻型至中型嘅战机啦。而呢个1011咧就是重型嘅派嚟啦。咁咧，如果你以两个照计咧，就重型战机同轻型战机嘅中型战机咧，佢哋嗰个筹载量啊，你预咧大概系我多你四成啦。 四成， 即系例如我系一，你系0.6啦。 哦， 系啦。有人就话我系一，你就系0.5，唔系。依家啲机咧都系大概系，如果我重型系一，你就0.6啦。咁所以我挤少你40%武器到啦。咁但系大家明白咧，就如果在空中格斗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啲格斗飞弹咧系唔使多嘅，你两支嘅啫。即系我要打 Alex 咧，我系射最多射两支嘅。 Top Gun 就系4.6嘅啫。 嗱，你得四支 ，Top Gun 就系4.6。 唔系 Top Gun 问题，因为佢凤凰飞弹就挤得唔多啦。 大凤凰嗰时用呢个 AI 边七仔嗰时用， 系都未用凤凰啊， 要 lock 好耐先 lock 到个目标噶。 但系都系四发啫，四飞。其实正常啲机都系咩四飞嘅啫。 系啊。 咁所以我想讲咧，无论你中型又好，重型好，喺呢个位置睇唔到嘅。 系。 其实最睇到嘅咩咧？重型战机就系佢如果系多任务啊，例如话咩咧？佢可以炸地面啊。嗱，你呢个位置你就劲啦。咁系咩咧？例如 F-15咧，以前就系空中格斗啦。咁但系后来发展到咧，就可以 Strike Eagle 啊。咁变咗咧，佢一出嘅时 F-15 咧，一出咧佢就可以炸地面啦。 对地对 咁重型咪即刻有着数咯。 系啊。 咁所以咧，佢变咗个任务多元化。 其实嗰阵时由呢个 F-4 开始啊， 嗯， 呢个战斗 轰炸机咧就开始即系开始即系广泛应用啦， 吃香咯， 吃香啦，双引擎重型 系， 点解双引擎咩好咧？我系搵多啲油啊嘛， 一来双引擎好力，双引擎仲有个样嘢就个功率好，即系你两个引擎开啊，你嗰个唔系嗰电子功率足啊， 系， 所以你摆啲嘢劲啲啊， 系， 个雷达又劲啲啊， 系， 咁所以你样嘢都会好啲，你探测距离远啲啊， 悭油啲嘛，两副引擎唔使一副引擎开重啫嘛， 系，理论上系，同埋就有咩事仲有个引擎开翻嚟， 系啦， 系咪？咁当然啦，大家明咧 ，F 15咧就嗰个年代最贵地方就系佢曾经断过只翼都翻到去啦， 系， 即系劲到咁， 硬推。 硬推嘛，最其实个司最机师最唔知嘅， 系啊， 翻嚟点解最机冇咗嘅咩？如果佢知道可能翻唔到嚟吓， 系咯， 咁即系几好劲，咁所以 可能知已经揿咗掣 走啦，系啊，反而咁样冇事。咁咧就想讲就重型战机同轻型战机，如果前斗边个着数啲咧，就应该系轻型战机着数啲。 系， 咁我哋上一次讲咗就 A 四系咪啊？ 系， 同埋 F 十四分别啦， 系 啦，所以理论上咧边个咬边个，大家都明白个优势嘅。 系， 有网友问，如果 F 十五对 F 十六边个赢？ 系， 我哋就话可能要睇距离。 系， 但其实咧有样嘢咧就系 F 十六个电战系好过 F 十五，所以咧有着数。 呢个可以肯定话佢听系 F 十六好啲噶。 系，咁但系相对咧就 F 十五咧就因为佢嗰、那个远，如果同你斗远嘅时候咧，讲好力一定系 F 十五好嘅。 呢样嘢就系睇下边代 F 十五啊，因为代差都争成廿年。 如果你而家 F 十 Max 点计咧 ？F 十 Max，F 十 Max 又攞翻着数， 四点九九代大佬。 喂，但系我 F 十六有 V 喎 ，V 系四点九九代， 我雷达又唔差喎。 系啊， 咁所以。嗱，拉运就好难讲啦， 差唔多，因为两代嗰就 V 同埋十 X 就真系差唔多，嗰电子嘢 系啦。嗱，所以咧，我想讲咧，其实重型战机同埋中轻型战机咧，大家唔好就咁用两部机嚟群。其实咧个重点唔系讲两部机斗群， 系 重点系你个任务， 系 你个任务做乜嘢？ 任务电脑啊， 系 你部电脑你 set 个 program 你 系。 多唔多选择喺度啊？ 系 先，如果有时你慢慢揿，慢慢拣啊。 同埋个任务你系究竟做乜啊嘛？即系如果我系做轰炸啦，我 系 做反辐射啦，即系你每同任务，你重型战机嘅任务咪选择多啲咯。 系， 你轻型战机你选择服务少啲咯。 系， 或者行程系短啲咯。 系， 咁其实咧最睇到个问题系边个国家就系以色列啦。以色列咧佢一用呢啲机咧，你用 F 十五同 F 十六佢就明白成个任务点玩。 系 ，F 十五可以用啲远啲嘅远程任务。 系 ，F 十六就唔得。但系当年当然啦，有网友话喂。点解你当年炸伊拉克啊？你要用 F 十六咧？ 因为 F 十五远啲， 因为嗰阵时 F 十五冇 E 啊嘛，俾佢嘛， 系啦， 佢得 F 十六先有可以对地攻击啊嘛， 就系因为呢个问题，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咧，点解嗰阵时佢间中 F 十六 系 都危险嘅？ 其实嗰阵第一次 争啲唔够有翻嚟， 第一次系 争啲唔够啊，系听讲真系剩翻好几滴咁嘅啫，衰到差唔多 飘翻嚟咯， 真系好危险， 飘翻嚟啦， 系啊系啊，好啦，仲有一条问题啊嘛， 吓， 仲有一条问题要答嘅，啊，系有个网友问， 系 佢话咧可唔可以讲下 S 五八，同埋呢个四十 N 六啊？嗱，我想讲咧，其实咧 S 五八我就唔好想讲嘅，点解咧？因为 S 五八咧呢个系统咧，其实就仲系研发当中。 研发系啊， 你问我老实咧，佢呢嚿嘢有几劲咧？ 我觉得俄式骗局嘅啫。 未必，因为 S 四八、S 三八去 S 四八都好顺嘅。 系咩 ？S 五八都唔系骗局，但系冇咁快。 系咯。 咁咧，你问我咧，我会觉得系 S 四八咧，其实系劲嘢嚟嘅，因为佢系真系远近、远中近。高中低都知道，但系咧，大家要记得咧 ，S 四八呢啲系统咧，都只系针对地球大气层以内攻击啊。 系咯， 如果你由太空攻击咧，佢就都未可以拦截到上去太空个高度啊。 咁佢要 S 七八啦，系嘛 ？S 七八啦，就系吹水嗰、那个，传说中吹水个 S 七八啊嘛。 系， 连俄罗斯嗰啲电视节目都要串佢啊嘛，真定假啊嗰啲啊嘛。咁但系咧，讲翻咧就其实 S 四八个灵魂咧系乜嘢？因为咧，其实 S 四八咧就个灵魂咧，其实嗰、那个。个弹咧就叫做40N6，就系咧呢个网友问嗰啲字，咁咧如果你冇咗40N6咧，充其量咧呢个咧只系一个 S 三八嘅改进版啫，咁、 哦、 所以咧呢支导弹系好重要嘅，咁、 哦、 呢支导弹咧其实个射程咧就系400公里，咁你话呢支嘢劲唔劲咧？系劲嘅，即系咧佢系400公里，咁所以咧就如果40N6配上咗 S 四八咧，成件事咧就可以做到咧高低搭配咧就做到最远啦。 系 咁咧，而家个系统咧叫 S 五八咧叫做普罗米修斯， 系 好熟啊， 电影嚟噶， 系啊，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系统。咁我咧40N6咧都依然系最劲嘅武器嚟嘅。 系 而家大陆咧其实咧睇中咗 S 四八就系咩咧？就系、是、睇中咗呢个40N6 入咗货未？ 入咗货噶啦。入咗噶啦！如果之前咪跌咗一飞喺海岛嘛， 哦、 又运翻嚟嘛，依、哦、家个保险赔到傻啦，肯定嗰间公司唔知会破产啲乜嘢惨， 抄咗未？ 乜嘢 抄到？ 我抄紧噶啦，我估抄紧噶，应该拆出嚟抄噶啦。咁依家咁讲啦，四十 N 六咧就用惯性系统引导，但系其实佢自己咧入面咧系有啲导引弹头咧系自动跟嘅，所以系几劲噶，即系佢可以打击一啲超视佢目标嘅。咁咧，如果對方用電子戰咧，聽講咧，佢都唔係咁容易干擾到佢。咁所以咧，就呢嚿嘢咧，而家你話係咪全世界最強嘅攔截飛彈？睇嚟佢應該係排第二，就冇人敢排第一㗎啦。咁呢部嘢咧，但係有冇試過實戰咧？好似冇。咁、 哦、 所以咧，我哋暫時都唔知佢有幾勁。咁呢嚿嘢就兩段火箭推嘅，因為四百公里射， 好似標六啊嘛。 兩段火箭推嘅，係啦，因為你知啦，始終你四百啊嘛。即系射上去天喎，仲要，所以其实就好嘥力嘅。咁啊，需要两段火箭，咁啊固体燃料啦。咁呢啲即系比较先进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呢嚿嘢咧可以用雷达导引，可以自动导引，自己搵目标。 哦， 系劲嘅。 主动雷达扫描啊， 系劲噶呢只嘢。 犀利。 如果个 spec 讲到咁劲，而佢真系有七成，已经好劲噶。 系啊，好贵喎，你知定。 所以呢个 S 四百好贵噶。 系咯。 系啊，好贵啊，系讲紧百亿去计嘅。 系咯。 系啊，印度买咗啦，大陆买咗啦，咁咧大家睇土耳其想买啦， 所以印度就唔会有 F 三啦。 印度啊， 冇可能有 F 三啦，同埋呢个土耳其都应该唔会俾佢噶啦。 系啊，土耳其啲国会议员话要禁佢咯，啊就唔俾佢出噶啦。系咁啊，问题就大概答到咁上下啦。 系啊， 系嘛，应该如果有大家就继续再喺下面提我哋啦。 系啊， 好啦，我哋都要讲下呢啲其他消息啦。 系 有一个咧，我都先几句过瘾嘅，要讲下就系咧枭龙啊。 系。 咁大家咧，我哋先讲一单咧，就系马来西亚咧要换战机嘅问题。 系， 咁马来西亚大家明咧，佢啲战机就唔系好多嘅啫，冇记错咧就一百部到啦，或者以内啦。 我唔使啦，佢都唔会有人打嘅。 唔系问题系佢下面嗰个叫做新加坡嘛，新加坡唔打你啫，但你都唔可以冇战机啊。 系， 系啊，即系调翻转，人哋新加坡细还细啦，战斗力好强。咁所以咧，马来西亚咧都要买啲战机嘅。咁佢本身就有苏三十啦、米格廿九啦，同埋 F 十八啦。 哇，有十八有两样都有啊！ 系啊， 咁好嘅， 系冇过啊。 系咯。 咁但系最过瘾就系咧，佢啲苏三十咧就旧旧地啦，米格廿九再旧啲啦。 哇，廿九啊，唔敢起飞啦，哇！ 系啊 ，F 十八咧就睇下佢啲零件依家配得好唔好啦。 系。 所以咧，理论上佢已经冇乜机用噶啦。 系。 即系依家咧，佢哋开始咧就搵嗱，理论上佢原本咧就想搵咩咧？嗱，选择多唔多咧？多嘅，佢咧通常马来西亚咧，佢哋已经唔使入重型战机噶啦。咁因为你知已经冇晒嗰啲咩马共噶啦嘛，冇共产党嗰啲嘢噶啦嘛，咁啊唔使惊有人嚟搞嘅。于是咧，佢可以拣咩咧？可以拣英师啦。听讲印度光辉都上啦。 哇！咁 系啊， 咁大风险嘅都咁。 系啊，跟住咧就 JF 十七啦，大家知枭龙啦。跟住咧，大家记得南韩同埋呢个嘅Lockheed Martin 嗰部啦 ，F 五十啦，系咪啊？呢啲机啦咁样，咁咧就有人话咧，原本咧就有一个叫做阵风， 系， 同埋台风， 系， 嗱，听讲咧佢想买台风嘅， 系， 因为台风咧都叫做咧，价钱还可以， 系， 但系战斗性能相当唔错， 系， 嗰时想入，但系偏偏咧就欧盟咧近排咧就出咗样嘢，就话唔俾入呢个橡胶嘅产品 啊，大镬， 咁大家都明白马来西亚同印尼呢两个大国就专系搞呢啲嘢， 就系种树啊，大佬， 系咁种橡树噶嘛， 系啊， 咁咧。欧洲嗰边话喂唔得啊，你呢啲嘢咧破坏环境得好紧要啊。咁于是咧就唔俾入，一唔俾入咧，马来西亚报复就话哦，咁我唔入你战机咯。咁、 哦、 所以咧单古仔就咁嚟，咁一唔入，再计一条数，边个战机系最好咧？佢就计咦 ，JF 十七都唔错啊。点解咧？因为咧如果英师要买咧，就大概4000至5000万一架。但系大家明枭龙几多钱啦？系2000万美金。 哇！ 即系我一架顶你两架。咁啊，马来西亚心谂，切，我使乜要咁劲啫？我气气你得啦，咁心谂，咦？如果我买一亿美金可以买到五架， 系啊， 其实我依家使10亿美金，我可以买40架喎，够使啦。 系咯， 于是咧呢个马哈蒂尔心谂，喂，点、啊？咁不如同 JF 十七倾下啦。大家又明啦，佢之前系咪已经拒绝咗咧？佢哋起嗰啲高铁嗰啲嘢 啊？系啊， 咁嗰条数咪悭翻啦。 系咯， 咁啱啱条数咪又益翻大陆， 系咯， 翻枭龙咯。 嗰度几百亿啊，佢哋而家又外就用10亿美金搞掂啦。 咁你谂下，如果咁样同大陆咁，咪有翻 friend 做咯。 系啊， 咁又悭翻咁多钱，咁就想买 JF 十七。 系， 咁大家明啦 ，JF 十七咧，依家咧有个改进版咧，就叫做咩？就叫做隐形枭龙啊。 系， 隐形枭龙个名咧就叫 JF 二十嘅， 就魔改版嘅米格廿一啦。 其实大家咧好难想象咧，你点样将枭龙变隐形战机咧？ 嗱，传闻咧见到就系个头咧就尖啲啦，扁啲啦， 系， 跟住之后咧就个身有少少棱角啦， 系， 嗰阵时跟住之后就 个进气度要搞搞佢， 最后改咗啦，同埋呢个尾翼咧就垂直尾翼咧就变咗两只啦。 哇，佢好难啊！你本身都系单垂直、单垂尾嘛，所以你要睇下点样转。 诶，系啊，条饮管咪摆喺中间突咗出嚟。 系，咪一系佢就个切割位要处理一下咯。系啦，咁另外咧就其实咁样改咧，成部机改晒噶啦。 系啊， 所以其实佢系用佢做蓝本嘅啫，改晒咁样。所以咧，如果你要搞咧，我觉得隐形摆得难嘅。 系， 佢哋话我将1020啊缩细啊， 系 将1020嘅 size 缩细。你啲材料咧就平啲， 变单引擎啊！ 然之后系啦，哎呀，你真系俾 Alex 讲咗呢个精髓，就系单引擎，即系将 J20 缩细，再变单引擎版，就 系 用 DSI 进喺度，然之后咧就啲隐形涂料咧就尽量悭啲细啦，悭啲细啦。咁咧叫做啦，唔知有冇压翼啊？唔知有冇压翼啊？咁咧就总之整一架咧就叫做 JF20 嘅出嚟。咁咧，听讲咧呢部嘢咧就想卖啲第三世界国家。 系， 通常咧大陆卖俾第三世界国家咧，我讲到俾你听边啲噶啦，利日利亚啦，孟加拉啦， 哇， 巴基斯坦啦，如果你运气好少少咧，你可以卖俾缅甸啦。 哇， 如果再运气好少少咧，你可以试下拣嗰啲咩马尔代夫啊， 呢啲唔系九等就八等噶。 系啊，总之一定系呢啲噶啦。 系咯， 系因为有钱嘅都唔帮衬你噶嘛。 系咯， 咁啊，通常都半买半送咁样俾人噶啦，要。 系 咯，咁所以咧呢单嘢咧系值得令人期待嘅。 系。 另外一單咧就輕講下啦，另一單咧就講呢個嘅亞洲市場咧，依家話咧就大陸有意咧購買呢個嘅蘇57，咁就相當搞笑，因為點解咧？因為大陸咧之前係咪買咗蘇30？ 咁咪冚自己1020生意咯， 係啦，所以咧呢單嘢係好搞嘅。嗱呢單嘢咧最過癮地方就係咩咧？就佢、是、係來自咧James Defence 嘅， 係 即係我哋叫做詹士防務周刊啦。咁咧嗰邊咧有人咧就表示下，就話咧就俄羅斯政府咧。就首先有个苏57E啊，即个批次叫做，咁咧就出口嘅相关认可证，咁嚟紧咧就可以出口噶啦。咁出口嘅时候咧就喺杜拜咧就啱啱喺之前啦，杜拜嗰阵时亮相嘅时候咧，有人就话会唔会出口中东，因为就摆喺杜拜嘛。咁如果出口中东嘅话咧，就应该都唔觉意都有啲人会买嘅可能。例如我觉得亲俄罗斯嗰啲咯，伊拉克会唔会买啊？有啲人话伊拉克唔买美式战机嘛， 系咩？ 会买俄式战机嘛？ 点解咧？ 因为佢用唔惯啊嘛， 用唔惯。 佢哋唔系用开美式噶嘛 ，OK。 所以佢哋会继续买俄式咯。 哦。 咁但系有啲人喂，不如买歼十俾佢啊。 歼十。 因为大陆同佢 friend 啊嘛。系。依家大陆系好 friend 嘅同伊拉克。 可唔可以歼十配、這個？ 嗰啲咩？你嗰啲 Rainbow Six 喺晒嗰度噶嘛？ 诶，歼十可唔可以配呢、這个呢、這个 AF31 啊？ 嗯， 唔好配住涡扇10B。 涡扇10B 啊， 唔好配涡扇。 唔系，话时话，如果你涡扇10B 咧，反而佢平啲啊嘛。 系咩？ 系啊。 或者问下美国佬肯唔肯买 F120 咯？我将个正牌嘅 F120 摆落个歼十啦， 你一摆咗上去之后，即刻就去翻中国啦。呢单嘢就由中国买翻嘅啦。 系。 咁咧又讲翻咧，就佢话中国同印度系佢哋潜在买家。 系。 咁但系头先 Alex 讲啦，冇理由啦，我15代自己都出咗咯。 系。 冇理由调翻转买翻你呢价噶。老实啦，如果我要买十年前买咗啦，即系你未出世嘅时候我就买咗你啦。 我觉得唔会卖俾佢住嘅， 系嘛？ 即系而家摆入苏咁啫， 系 等你留下口水先。 我得吹下咯， 吹下先啦， 吹下咯。 咁都会想出口嘅呢部机，的确多 出口，会出口。但系呢部机咧，我谂佢隐形性能就唔高。 嗰阵时当年就想出 战斗就唔 差嘅，出呢、這个出俾印度噶嘛，当年就 系。系啊，但系印度都唔要啊， 系印度唔要啊， 系啊，咁印度又要又翻兜， 跟住仲要自己都唔想要。 系咯，我觉得问 印度唔会翻兜噶啦， 佢自己都入咗两架啫嘛。 系啊， 佢话原本入四架 ，total 四架， 系啦、 啊， 但系其实两架就出咗先， 系啊，两架生产。 系啦，咁大家就睇下啦吓呢架嘢啦。好，咁就呢一集嘅军武戏嚟到呢度嘛。 好啊， 咁下集就同大家军武戏啦。 好， 拜拜。